那这个时候山羊就说呀，不管你有多卖力的把它抛向空中，如果没有风的话，风筝是根本就飞不起来的。 Suddenly sheep yells, The winds come to play And the kite takes flight.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小山羊突然喊道，风来了，可是他们的风筝也飞起来了。 And whooshes away. Help, cries frog, hanging on at the rear. 而就在这个时候，风把风筝给吹起来了。小青蛙见状，连忙跑过去抓住风筝线，然后呢，它一起被风筝给带着漂浮起来，飞走了。小青蛙大喊着说，救命啊！ Make way, Super Duck is here. 快让开，超人鸭来了。He jumps in the truck. Broom, broom, beep, beep. 那这个时候，他一下子跳进了汽车里，他发动了汽车，按起了喇叭。Wait for us, cries goat. We can help, yells sheep.那这个时候山羊大喊着说，等等我们。绵羊也喊道说，我们可以帮忙。 The kite is too high, yells goat. It's no good. Take the wheel, yells duck, as he climbs on the hood. 那这个时候山羊喊道说，快看呐，风筝飞得太高了，我们根本就抓不到它。可是超人鸭却喊道说，快帮我把住方向盘，然后啊，他爬上了引擎盖。 And catches the string which swooshes and swings as he climbs his way up with his super strong wings. 那这个时候超人鸭一把抓住了风筝线，用他有力的臂膀使劲地往上爬。虽然他这个时候被风吹得飘来荡去的，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 The kite begins to jiggle and thrash. The tree, yells frog, we are going to crash. 这个时候风筝啊摇摇欲坠了。那青蛙呢大声地喊道，快看，是一棵树，我们马上就要撞到树上了。 Jump, shouts duck, as he lets go of the kite. Then with a whoosh, the pair take flight. 那这个时候啊，超人鸭马上松手放开了风筝，并且大喊道，快跳上来，跳到我的背后来。然后呼的一声，他们两个人都躲开了大树，没有受伤。 You saved me, cries frog, as he lands in the bog. I did, says duck, I saved my friend frog. Then goat and sheep ran into the muck.Shouting, you are a hero, Super Duck. 超人鸭还有小青蛙一起降落在了泥塘里。然后啊，小青蛙大声地喊着说，你救了我。那超人鸭也说，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救了我的好朋友小青蛙。那这个时候啊，山羊和绵羊也一起跑进了泥塘里，他们大声地喊着，你太棒了，你就是一个大英雄，你是超人鸭。他们举起了超人鸭，一起欢呼着。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那在故事当中，我们认识了一位非常勇敢而且乐于助人的超人鸭。那他非常愿意帮助自己的好朋友们，对吗？同学们，小朋友们，以后你长大了也想当一名超级英雄去帮助别人吗？那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别人是非常棒的品质呢，你说对吗？那让你记忆犹新的帮助别人的事情是什么呢？可以和你的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一下吗？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